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3集，矮侏儒在地上狠狠地蹦了一下。 地底人王国还有我们喷嚏精不知道的东西，你不就是 A 先生？ 他指了指傅文铎。 你不就是 B 先生？ 又指向唐默。喷嚏精得意地说， 那么大的字，你们当我们喷嚏精是瞎的吗？我只是爱打喷嚏，又不是不认识字，你们头顶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好吗？ 傅文铎目光一凛，他故作淡定。哦，你看得到我们头顶上的字？喷嚏精说。 那当然， 唐默说，但是街上的其他人好像看不到。喷嚏精突然就怒了， 那些愚蠢的人能和我们怪奇马戏团的员工相提并论吗？我们都是吃公粮有正当职业的，整个地底人王国就我们马戏团的员工才能看得到你们头顶上的字，这是谁都能拥有的特权吗？ 只有你们？喷嚏精说。 当然只有， 声音戛然而止。喷嚏精悻悻地说， 好嘛，还有那些要来偷怪物的大坏蛋，他们也能看到你们头顶上的字。 这句话落下，唐默和傅文铎眯起眼睛，脑子里各自快速地转了起来。唐默不再废话，先说道，那只怪物在哪儿？你带我们去找他。他们要赶在那些玩家前面找到怪物。喷嚏精说， 啊，他不在这儿啊。 唐默说，什么？ 团长昨天才抓住他，还没把他从怪物世界成功偷渡过来呢，就是今天他就要被秘密送回咱们马戏团了。说起这个， A 先生、 B 先生，你们还不赶紧去码头接那只怪物，要是让坏人偷走了怪物。 喷嚏精惊恐地睁大眼，仿佛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。 完了，团长会杀人的，团长会把我们全杀了的。 喷嚏精惊慌地乱跑起来，他绕着唐默和傅文铎跑了三个来回，手足无措地跑完三圈。喷嚏精一抬头，发现唐默和傅文铎还待在原地，他惊讶地说， 你们还不去码头接怪物？ 唐默和傅文铎根本不知道码头在哪儿，他们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喷嚏精，掩藏自己的情绪。喷嚏精看到他们这副模样，脸色变了变，他又叫嚷了几句，要求唐默二人赶紧去接怪物，可是两人就是不动弹。喷嚏精终于忍不住了，他红了脸，郁闷地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铜币。 气死我了，不就是要钱吗？喏，这是团长让我给你们的定金，你们快去接那只怪物，别让坏人抢走它。 唐默接过铜币，两人还是站在原地没动。喷嚏精愣了愣。一分钟后，喷嚏精哭着说， 好吧好吧，十个铜币都给你们，这真的是团长给我的所有定金了，你们快走，那只怪物不能被坏人抢走啊！快点走！ 喷嚏精直接动手，将唐默和傅文铎推到了路口。没等唐默开口，喷嚏精逃也似的跑回了马戏团，掀开帐篷进去。喷嚏精吓得捂着心口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币，奸诈的一笑。 还是我喷嚏精聪明，偷偷藏了大头。 帐篷的门被拉开，喷嚏精吓得睁大眼，转身看过去， 唐默听到这句话时也有一丝惊讶。傅文铎站在他的身后，他掀开帐篷看着矮侏儒。喷嚏精呆若木鸡地望着唐默，手里还捧着一枚小小的银币。唐默低眸看了眼这枚银币，说，其实我是想来问你，码头怎么走？喷嚏精无言以对。一分钟后，唐默拿着喷嚏精给的一个银币、十个铜币走向码头。傅文铎说，国王的金币可以弃权游戏，银币和铜币会不会也有什么特殊的作用？唐默摇头，我拿着这些钱币，黑塔并没有给我任何提示，至少目前看来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特殊作用，或许只是普通的钱币。之前圣诞老人说过，连他也只拥有八枚国王的金币，特殊的钱币肯定不会这么好得。我更倾向于这些钱币真的只是钱币。傅文铎微微颔首。唐默又说，之前我在狼外婆那儿得到过铜币，但当时黑塔提示我可以用铜币换取其他道具，在黑塔的眼里，铜币并没有其他道具重要。傅文铎抓住重点，你和狼外婆很熟？唐默没问，傅文铎也一直没告诉唐默自己在铁鞋匠游戏里遇到了什么。唐默想了想说，也还算是有点熟。唐默好像勉强算是狼外婆的外孙女。两人没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，走到一半，唐默停住脚步，看向路边的一家裁缝店。唐默说，黑塔在游戏上还是会遵守一定的公平性原则，对手是21个玩家，我们只有2个人。游戏开始前，黑塔并没有向其他21个玩家公开我们的名字，而是告诉他们我们代号 A 先生、B 先生。傅文铎补充道，同时他们也并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玩家还是地底人。两人互视一眼，一起转身走进这家裁缝店。十分钟后，一个高挑俊秀的吟游诗人和一个身穿盔甲的骑士走出裁缝店，灰色的面罩挡住了唐默的下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冷静的眼睛。他头戴一顶灰扑扑的尖帽子，白色的羽毛插在帽檐里，高筒皮靴裹住了他的双腿，腰间系了一根短笛，乍一看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吟游诗人。唐默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做得更绝，他穿了一身威武的铠甲，银光烈烈，高大英俊，这身骑士装帅气十足，长剑系腰，倘若是傅文铎穿，确实很有中世纪骑士的风采。偏偏他戴了一个银色头盔，彻底挡住了整张脸，如此便显得不伦不类，看上去稀奇古怪，仿佛一个古怪骑士，有点搞笑。唐默本以为自己用面罩遮挡脸已经很到位，哪怕被那些玩家看到也认不出他是谁，却没想到傅文铎还有这招。唐默看着这个头顶盔甲、浑身铁装的古怪骑士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唐默说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玩家，这样可以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是地底人，减少防备心，也免得碰到认识的玩家。不过既然要伪装成地底人，也不再方便叫我们的名字了。唐默思索片刻说，你叫唐吉怎么样？傅文铎的脸被藏在头盔里，唐默看不出他的表情。他听到一道低沉的男声从头盔里响起，换名字，我跟你姓唐。唐默知道他误会了，不是姓唐，是唐吉诃德的唐吉，你这样和他还挺像的，挺像那个疯疯癫癫的古怪骑士。傅文铎沉思半晌，你叫维克多。唐默突然愣住，他看着傅文铎，双目微睁，胸膛里他听到自己的心渐渐跳得很快，一个被他埋在心底已经很久没想起来的人忽然又回到了记忆里，心里涌现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许久后，唐默问道， 我为什么叫这个？傅文铎的表情被挡在头盔里，但唐默感觉得到，这个人的目光凝视在自己身上。傅文铎回答得很快，他淡淡地说，结束了又一个圣诞，红色尽头星条，戒严颂，给维克多·沃罗斯基尔斯基，你是吟游诗人，很适合这个名字。唐默慢慢回过神，他笑道，好，那我就叫维克多。走吧，唐吉，去找那只怪物。唐默花了两个铜币，从一个穿花裙子的魁梧大汉手中买到了码头的具体位置。怪奇马戏团七天后就会举行惊喜之夜的演出，他们租下了地底人王国最好的地段，在王国中心人流量最大的广场扎下帐篷，码头却在5公里外。走了20分钟，唐默抬头看到码头船只的帆布高高挂起，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两人点点头。唐默将面罩拉紧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步调轻快地走向码头，傅文铎消失在他的身边。唐默走向码头，注意力一直放在四周，他时刻警惕可能出现的玩家。然而当他观察周围的人时，并没有发现有哪个像玩家的，一切风平浪静。唐默成功地走到一艘巨大的大船前，他看了眼帆布上醒目的怪奇马戏团5个字，走上甲板。这是怪奇马戏团的船。话音落地，两个正在甲板上干活的马戏团成员扭头看向唐默，他们一看到唐默头顶悬浮着的字母，赶忙走过来。一人恼怒地说， 这都多久了，怎么现在才到？喷嚏精早就去找你们了。 B 先生，钱我们都给了，你们别想偷懒。 A 先生呢？ 唐默淡淡地说，他肚子疼，上厕所去了。高个子马戏团成员摆摆手， 赶紧把那只怪物带走，他吵死了，一晚上都没让人睡个好觉。团长已经去王宫给尊敬的国王王后发去了邀请函，他走之前吩咐说，惊喜之夜到来前不要将那只恶心的怪物带进马戏团。团长得到情报，那些小偷一直想偷走这只怪物，他们在马戏团附近设置了很多陷阱。 唐默皱眉，七天内不能把怪物带去马戏团？矮个子的马戏团成员插嘴道， 那当然，那些小偷早就在广场布好天罗地网了，你赶着去送怪物吗？ 那就是说，我要在第七天才可以把怪物送去马戏团。 准确来说是第七天晚上。 一秒钟都不可以提前。 喏，关着笼子的怪物你看到了，就在那儿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只怪物它怕光，怕极了光，你要是把它放在光线下10分钟，它就会脱水而死，你可别让它死了。团长说要亲手解剖它的。 唐默淡淡地说，我知道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